西云老和尚脸谱一，俗姓萧，系出兰陵，梁武帝之后，世居湖南湘乡，父玉堂，母严氏。清道光初年，父患有名，冒续己亥间，左至永春周末，父母年逾四十，忧无后，母赴城外观音寺乞子，见事已残破，即东关桥梁失修，发愿兴建，父母同梦以长息，做青袍者顶观音夸父而来，要卧塔上，惊起讣告，遂有生。一年，父移左泉州府没。道光二十年，庚子一岁，1840年。7月29日天时，于诞生于泉州府署，初堕地为一肉团，母大海动，以今后无父举子望，遂弃庸死。翌日有卖药翁来，为破之得难，有数母王氏抚育。咸丰八年冒福19岁，1858年于绝志离俗，从地复国，同此志，暗探抚州鼓山鹿城，作《皮带歌》一章，留别田坛二世，与复国同逃至抚州鼓山涌泉寺，李长开老人为 PT。咸丰九年即位，20岁，于以鼓山妙莲和尚元寿具戒，名鼓岩，又名眼彻，字德清，死父亲在泉州，派人四处寻访，复国以元聚后，行脚参方，气候不知终极，于云山后岩洞立万佛忏，不敢露面，时遇虎狼，亦不畏惧。同治五年丙寅27岁，1866年有乡人来言，位于父亲墓后，庶母王氏领二媳出家为尼，王氏法名妙净， 田氏法名贞洁，谭氏法名清洁，与任至古山，已满四年，所当职务，至水头、源头、行堂、点座，皆苦横事。中间曾派服侍复为也，即侍中常住，时有单秤以不领受，每日均诸一隅，而体力强健。十三中有古月禅师，为众中苦恨第一，时以深谈，继而自私，任之多年，修持不无少碍。又是昔日玄奘法师欲求经西竹，于十年前先习方言，日行百里，复是竭力，先有一日起，以至若干日，以防沙漠荒瘠，绝水草也。古德苦恨有如此者，我何人师？敢复效法？乃辞去指示，尽善一物，均一纳，一库，一礼，一蓑衣，一蒲团，复向后山中做岩洞生活。同治八年己巳，三十岁，1869年。以上三年住山洞，此三年中居这岩穴，食这松毛及青草叶，渴这饮涧水，日久酷旅俱毕，均一纳蔽体，头上处金刚圈，西法长银尺，桑木卷然，人望见之以为媚，步而走，与不与人言谈。初一二年，时见宋境，不以为意，一心贯照即念佛。出深山大泽中，虎狼不侵，蛇虫不损，不受人怜，不食人间烟火，莫天席地，万物皆备于我，心中欢悦，自以为四禅天人也。夫世人之患，为口体耳。古人有所谓以一波轻万钟者，我今并一波而无之，无碍自在，因之胸次洒然，体力日强，耳目聪明，不离如飞，自问已不自知其所以然。后一年乃随心所欲，随意所知，游山可住，游草可食，行行从行行，不觉又一年矣。同治九年庚午，31岁。一日行至温州 某山七夕严中，一禅人访至，顶礼问曰：“久闻高行，特求开示。”北医一问，深感禅惶，乃曰：“我亦自是愚昧，少所参学，望上座慈悲指示。”曰：“你如是行经有多少年？”乃告以经过。曰：“我亦少有参学，不能与汝说。你可到天台华顶龙泉庵，请问永靖老法师，他是天台第一有道德者，必能饶益汝也。”与直上华顶，至茅庵外，见一僧，问：“老法师在否？”答：“布衣的事。”即近前顶礼。法师全不顾事，曰：“学人特来亲近老法师，望其垂慈。”师顾事良久，曰：“你是僧也？道也？俗也？”答曰：“僧。”问：“受戒否？”答：“已受具。”问：“你这样是有多久？”与廖树经过。问：“谁叫你如此做？”答：“因见古人每多苦恨成道，故此想学。”问：“你知道古人持僧，还知道古人持心否？观你作为，俊于外道，皆非正路，忘了十年功夫，延期古影，寿命万年，已不过如楞严十种仙之一，气道尚远。”即进一步，正到出国，已不过自了汉儿。若菩萨发心，上求下化，自度度人，出世间不离世间法，如勉强节律，连裤子都不穿，未免显其利益，又何怪功夫不能成片呢？于被老人痛处一追，直透到底，赴顶礼求开示。师曰：“我叫你若听在这里住，不听任弃。”曰：“特来清净，焉敢不听？”师即正以三裤衣履，令剃发沐浴，坐勿去，并叫看托死师是谁的话头。于从此侍诸示范，即学天台教官勤劳作物，得师嘉许。 同治十年辛未，32岁，在龙泉庵是永靖法师，时有启发。法师年已80余岁，精研戒律，宗教并通，令于多参讲座，以利游方。同治41年，忍生33岁，奉老法师命，往果清寺参学禅智，至方广寺习法华。光绪3年，丁丑38岁，1877年，自宁波至杭州，朝三天主及各处圣境，与半山李天朗和尚及长松西堂，在西天目过冬。当于自宁波至杭州途中，实际3伏天，船小人多，无奈与青年妇女卧铺相连，夜深熟睡，有伏魔于体者，惊醒见邻女御医相救，于不敢生，即起伏坐持咒，女亦不敢动。斯时倘是绝招，拜矣，免诸修行人不可不慎也。光绪4年，寐延39岁，至天宁寺，李清光和尚在世过冬。光绪5年，己卯40岁，至焦山，李大随和尚。光绪6年，庚辰41岁，至金山寺，清近观心和尚、心灵大定等和尚禅坐过冬。光绪7年，辛巳42岁，1881年，至扬州高明寺，李朗辉和尚4年在高明过冬，禅功尤进。光绪18年，任成53岁，邀高明寺退居方丈，普照全庸禅师、月霞、应莲诸师同上九华山，修翠峰茅棚同住，由普照禅师主讲《华严经》，弘五教仪，贤守一宗，歇醉已久，各处闻讲教义，多来赴会，江夏贤教，从师在唱。光绪19年，癸巳54岁，仍在翠峰研究经教，四下地贤法师来此同度夏后，自往金山过冬。光绪21年，56岁，1895年，扬州高明寺住持月郎到九华，称今年 高明，有诸师祖法师，连旧日四期，共打十二个禅期，次三乏人老人，移回高明寺，养诸位护持常住，都请回山，将戒起，众推于先下山。自大通抵港后，又沿江行，遇水障，欲渡周子，说前六枚，与不明一钱，周人尽鼓噪气，又行，夫施诸堕水，浮沉一昼夜，留至采石矶赴军，余者往得之，唤宝鸡寺僧任之，僧故次山同住者，今曰：此德清法师也。毕至寺，就书十六月二十八日也。然口鼻大小便诸孔流血，举数日，进赴高明，知事生见勇翠问：有病否？曰：无。乃夜月郎和尚寻山中侍候，即请代旨于不允许，又不言堕水事，只求在堂中打气。高明家风严峻，如请指示拒不救者，视为慢重，于是表堂打香板，与顺受不语，而病愈加严重，血流不止，且小便滴精，以死为代，在禅堂中昼夜惊寻，澄清一念，不知生是何物。今二十余日，重病顿愈，悬采石矶住持得案，送衣物来供，见容光焕发，大欣慰，乃举于堕水寺告众，皆轻叹。禅堂内止，不吝于轮流当值，得便修行，从此万念顿息，功夫落堂，昼夜如一，行动如飞。一夕夜放晚香时，开目一看，复见大光明，如同白昼，内外洞彻，隔园见香灯师小姐，又见西丹师在镜中，远及河中行船，两岸树木，种种色色，细节了见，是时才明三板耳。翌日询问香灯及西丹，果然与之是境界，不以为意。至腊月第八个期第三晚， 六支香开净时，护妻立冲开水见于手上，茶杯堕地，一声破碎，顿断一根，幸快平生，如从梦醒，只念出家漂泊数十年，于黄河茅棚被个俗汉一问，不知水是什么，若果当时踏翻锅灶，看文姬有何言语，此次若不堕水大病，若不欲顺色逆色，自是教化，几乎错过一生，哪有今朝啊。因俗戒曰：杯子普落地，响声名利利，虚空粉碎也，狂心当下戏。又戒：烫着手打碎杯，家破人亡语难开，春到花香处处秀，山河大地是如来。光绪22年，57岁，下自镇江金山寺过界起，大定老和尚留住过冬。光绪26年，庚子，61岁，1900年，居在江浙，已住10年。又思远游，其目的已在朝五台，后入中南修游，遂离赤山，先到镇江、扬州，朝云台山，入山东东岳泰山，东区崂山，访拿罗岩窟，旋到曲阜，离孔庙、孔林，思义和潭，在山东隔县，已有乱葬。一日于途中，遇与杨兵以枪相向，问怕死否，居曰：倘该死如手，任便。杨兵见居神色不动，曰：好的，你去。淳府神春轩请予至卧龙寺见西斋法会，佛寺逼东峡老和尚留住卧龙寺，予以驾住西安，消烦日寿，前气。10月上终南山借毛，觅得嘉舞台叩师子言，地幽僻，唯独外扰寂，改号虚云，自此此山发水，饮积雪，充饥是自种野菜。四十三中由本昌师住破石山，妙莲师住关帝庙，道明师住无花洞，妙缘师住老茅棚，修缘师、青山师住后山。青山乡人也，山众多尊之，以语助矫俊，多有来往。次年8月，复程 月霞了城三司治安，一见这月几年不知你消息，谁知你睡在这里。与笑曰：“这里且至，如何是那里？”众行礼，持玉璧，送住破石山。月霞法师曰：“赤山法老人厌烦，现在汉阳归元寺讲法华，欲来北地，特殊先来寻地，要与同行。于方喜静，却之，即打七逼，化成引月霞、傅成、戒成等到翠微山向地回。”月师曰：“甚当矣，余为此地北向白虎太白，后无靠山，是非善地，彼等不听，遂遭后果。”光绪27年辛丑，62岁，春夏于人迹茅棚，赤山法老人敌散接安翠微山，来60余人，伴住黄御寺及唐太宗避暑处，伴住新安及新善寺，使苏军门在北地开水田，将压白滩地白顷送翠微山做生粮，土人为世代居此，要将田异地，生不肯，心送拜于礼。法老人大受气，次年老人南返，竟将器物归之提安月霞，于中四散。每念此事之间，少一次强，终遭祸害。此次南生到北地，受影响不少，而山川行气亦不无关系也。遂行进矣，半山积雪，严寒彻骨，于独居茅棚中，身心清净。一日，主遇府中家福待熟，不觉定气。光绪28年，任延63岁。去岁暮，入定不知时。山中云鹏、傅成师等哑语久不至，来茅棚贺年，见棚外老虎迹片满，无人足迹。入室见鱼在定中，乃以庆开镜，问曰：“已食否？”曰：“未吃。” 于在府，度以俗仪，发誓之，以眉高寸许，坚冰如石。夫臣遐曰：你一定以半月矣。相与烹雪煮浴，饱餐而去。赋诗气候无数日，远近生熟，闲来似语，宴与酬答，乃消顿一间行李，又向万里无寸草出去，渡金沙江，朝济诸山，宿下宿。复闻石门内语磬声，翌日上金顶，隔处敬香槟，又复起念佛祖道场，衰败至此，全颠生归，堕落至此，法院再三，皆以安以接待朝山者，又为地方子孙寺庙所敬，师之削体，乃下山抵昆明府的护法居士神宽慈留住府心寺，与闭关戒城为护。四年在关中度岁。光绪29年癸卯64岁，1903年，于在关中迎祥寺一僧人子，称寺有放生雄鸡、种树精，及凶恶好斗群鸡，借背伤灌鱼，鱼今为说皈依五戒，且教令念佛，未久不服斗，独栖树上，不伤虫，不语不食。久之，闻宗庆即随众上殿，客逼人栖树上，教以念佛，即作佛佛佛佛声音。后2年，一日晚客逼站立举手，张翅三扇，作念佛杖，立化数日不变，堪以杖之。光绪30年，甲辰65岁，春，诸护法即归化寺和尚弃名，恳请出关道士讲《圆觉经》42章经，皈依者3000余人。秋，孟佛上人请到琼竹寺讲《楞严经》，即在该寺刊《楞严经》及寒山寺板存寺，请传戒，发誓逼大理提督张君门松林、李君门辅心率众官僧迎至大理府，住三塔崇圣寺，请讲《法华经》，皈依者又数千人。李提督辅心欲留住崇圣寺。 月，吾不住城市，早有愿在鸡足山挂单。山上子孙不许，今诸位护法能为土一片地，愿开单结咒，以挽救殿中生众，恢复家世道场，此老衲所愿也。众称善，乃令冰川县知县办理，于山中觅得一破院，名伯于庵，居之。虽住无房屋，餐无宿粮，然十方四众来者，皆礼节之。1951年，是112岁，春届其中，云门事变，辛卯岁春，开届期间，寺众云集，寺中有僧众120余人，夏历2月24日，复有100余人前来围困本寺，禁止出入。先将虚老和尚拘禁于方丈室中，以数人守之，复将各僧分别囚于禅堂、法堂，大守寺内，上至瓦盖，下至地砖，佛祖尊像、法器、藏经、微细手简，皆掰于人之心目手足。经2日时间，一无所获，遂将监验明空及执事僧唯心误会真空违章等举起，复将册籍物具来往书札及虚云和尚100年来经注经籍法语文字，竟用麻包捆载而去，加以种种罪横，其实情则误听外间传说，为寺内常有军械及发电机，又常有金条白云，其目的不在此也。数日之间，共拘禁僧众26人，施以种种处毒，逼令供出军械及藏经，众称不知。于是妙云被打死，雾云、体质等已受多次毒打，手背断折。此外复有数僧失踪，扰攘10日，终无所获，遂迁怒于斯。先是3月初1日，将死别已近一世，门封窗壁，绝其饮食，大小便利不许外出，日夜一灯，黯然 犹如地狱。只出三日，有大汉十人入室，与老和尚交出黄金、白云及枪械，直言无有，竟是毒打。先用木棒，即用铁棍，打至头脸血流，肋骨自断，随打随问，使其服众固定，金木交下，破破有声，使闭目不视，闭口不语，作入定掌。次日连打四次，自知普地，视其为台，以为死矣。呼啸无处，坚守一切。逝者是夜后，伏尸坐于塔上。初五日，彼等闻尸昧死，又复入尸，是老人端坐入定如故，一怒，一大木棍偶之，拖下地，十余钟以隔离触塔之，浮桥流血，倒卧地上，以为必死无疑，又呼啸而起。入夜，逝者复抱尸坐塔上，端坐如故。初十日，尸渐渐坐涅槃卧下。经一昼夜，全无动静，死者以灯草是鼻孔，已不动摇，整左右手脉已已停矣，唯颜色如常，体尚温。逝者两人守之，至十一日早晨，尸非生营，悬扶之起坐，逝者告以入定及卧睡时间。十月，我觉才数分钟耳，与逝者法有约，速直逼为我祭之，勿轻与人说，岂疑谤也。使松容言曰：余请孟子导率内宴，庄严贵丽，非世间有。见弥勒菩萨在座上说法，听者自坐，其中有十余人，系素食者，即江西海会寺智善和尚、天台山荣净法师、岐山恒智公、百岁公宝物和尚、宝花山圣心和尚、独体律师、金山观心和尚及紫白尊者等，于合掌致敬。彼等只于坐东边头序第三空位，我难尊者当为挪，已与坐靠近，听弥 勒菩萨讲唯心是定为经，弥勒菩萨只为许愿，你回去许愿，弟子业障深重，不愿回去了。弥勒曰：你业缘未了，必须回去，以后再来，并是戒月。师智合分，波水一个，莫昧平盘，今无后佛，性量三三，麻绳波脚，一层恭迎，并为气候，凡生梦在，幻无所作，直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大觉圆明，尽见僧罗，空花繁盛，善恶安乐，悲怨度生，梦境失作，结业当头，警惕普觉，苦海慈航，无声退却，连开泥水，端坐佛陀。以下含有多句，记不清了，上另有开示，今不说。夫甚深禅定境界，苦乐俱煎，系寒山紫白受言行时，一同此境，此非未证悟者所能代说也。今此数日，行凶个人目睹施行奇特，以未见生，互相耳语，有事同目者问声曰：为什么老家伙打不死的？答曰：老和尚为众生受苦，为你们消灾，打不死的，酒后自知。其人肃然，从此不敢复向师师处毒。为事情扩大至此，所图未获，更恐泄露风声，不忍围困，即侦查手检，对各僧人不准说话，不准外出，即有时一受监视限制，如是者又业余，此时所受处毒伤痕并发，病势日增，目不能视，耳依众听，弟子虑有意外，促师口熟生平史料，随录为自述年谱草稿，正此时也。下历四月间，云门事变渐渐传至邵州，先由曲江大建寺僧人通知在北京之师门弟子及海外同门，连同旧患，于是北京方面便令地方政府严查，围困使徐建松懈，而所有粮食衣物大部 料夺去，使自重赏后不尽足饭，日饮清水，即知良尽白重月。老人夜重带泪隔位，事至今日，隔位是应分向隔方求生续命，而生众皆不愿离失去，仍集众往后山采桥，量为轻重，眺望十余二十里，至市集出售，得钱买米为事，走珠同时朝暮客送，即坐香不脆。五月上旬，北京政府派专员数人值月，会同广东省政府人员于五月二十二日到达鲁原县署。二十三日抵云门市，实地调查，携有技术人员及录音机、摄影机等等，先慰问司法体请安否，此时是病卧榻上，恶龙目愧，并不只是金月所派之大员，即见地方官警更不欲有所说，问师承受虐待否，财物有损失否，师军言无。及后各员表明身份，师直言请诸军切实调查，回京报告，各员再三安慰，并立地方有司查明，先将所拘之僧人释放。即云门寺自夏历二月二十四日起至五月二十三日止，此托苦境。一九五二年壬辰，司一百一十三岁，四岁春，司病少愈，日领众安禅行道，收拾残局，自夏历正月至三月，北京四次电阅，请司北行，并派员南来护送。司告众君主还行，死月时机至矣，今日前果生邪，各静静自守，发人提领如一盘散沙，倘不团结，成立一有力量机构，其事变恐不止以云门也。我为佛法故，亦当北行，乃选寺中老成者护院，安众已定，行有日宜，乃自书一联云：坐阅五帝四朝，不觉沧桑几度，受尽九磨十难，了知世事无常。